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农历10月18。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今天迎来农历小雪节气，本周北京每天最低气温全都破零。 北京冬奥村开展全要素模拟战。 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约2178万人。 中国和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今天是农历小雪节气，新一轮大范围寒潮昨天正式进京，密云门头沟区昨天还出现降雪，目前本市处于大风黄色预警中，中央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寒潮、暴雪、海上大风三项预警。本周开始，北京日最低气温将全都跌到0摄氏度以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波强冷空气带来的大风近两天尽显威力，本市平均为4至5级西北风，短时阵风达到8级以上，预计大风在今晚才能明显减弱，相伴而来的是明显的降温。预计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为0下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0下9摄氏度左右，这也将创下今冬以来的气温最低值。明天以后气温将有小幅回升，升幅在3到6摄氏度左右。不过记者注意到，本周开始本市连日的日最低气温都将跌至0度以下，昼夜温差加大，冬季的氛围感越来越浓，这样的天气也和节气完美呼应。今天上午的10:33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小雪节气，小雪后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人体饮食摄入热量增加，体内容易积热，养生应以健脾养胃促进消化为主，可以适当多吃些白萝卜、莴笋、大白菜来降低燥热。另外小雪过后气温持续走低，除了防寒保暖外，调养精神保持心情舒畅也十分重要，饮食上可多摄入香蕉、牛奶、菠菜等食物来振奋精神，天气好的午后也可以多晒太阳，多做户外活动来增强机体免疫力。 大风降温来临，蔬菜供应依旧充足稳定。记者昨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市场已经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储备了9000吨左右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我们再来关注冬奥，为全面检验赛前运行状态，上周末北京冬奥村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模拟战。 774人组成43个代表团和1个观察团，参加了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还有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18个场景和11个科目演练，为明年1月27号正式开村奠定基础。 一天半的全要素运行测试后，北京冬奥村将聚焦参测人员的感受体验，形成测试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方案并推进落实，力争赛时提供优质的住宿、餐饮、医疗等各方面服务。 为期2天的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昨天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落幕。 据介绍，截止到11月20号，雪橇国际训练周及世界杯期间，延庆赛区最多接待入住人数达1787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等外籍人员305人。 在10月到11月测试赛中，延庆赛区共为参与测试赛人员供餐近24万人次，展开食品安全快速检测3137件，检测结果都合格，实现食品安全零事件、食源性兴奋剂零检出的双零目标。 为营造冬奥和冰雪运动氛围，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活动也将在本周六启动。延庆区两大滑雪场万科石经龙滑雪场、八达岭滑雪场正式开办。 出行方面，本市部分道路施划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工作仍在进行中，提示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在交通管理通告发布前，社会车辆可在奥运专用通道正常行驶。此外，近期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持续增加，建议市民出行前查看实时路况，尽量避开医院周边行驶缓慢的道路。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截止到上周六，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011.4100剂次，累计接种约2178万人。 市卫健委昨天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其中提到，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全球流行的反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不断增大，建议老年朋友积极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提高疫情防控意识。 要定期开窗通风，合理适度的身体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正确佩戴口罩，主动扫码登记，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商场、车站、公共浴室、棋牌室、麻将馆等公共场所，同时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去医院次数，病情有变化时优先选择与家庭医生或与原就诊医生联系，必须去医院时减少陪同人员就诊，建议乘坐私家车和出租车前往。 石景山区第一辆可以接种第一二三针的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昨天开进苹果园街道，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接种疫苗，筑牢免疫屏障。 下一步，流动疫苗接种车将分片进社区，驻停在辖区不同点位，为更多地区居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接种服务，做好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服务。 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两针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99.9%，目前加强针接种率已经超过50%。 我们来关注外事方面的消息。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宣布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在18号表示，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外交部声明提到，这一举动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 凛冬将至，中国也在开展国际援助。第三列中国新疆阿富汗货运专列上周末启程，从新疆乌溪站驶出，经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采取铁路加汽运方式运输到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预计全程用时12天左右，共运送1000多吨棉衣、棉鞋、毛毯、囊和奶茶粉等阿富汗人民越冬急需的生活生产物资。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官网日前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了2020年的婚姻登记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约814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登记人数1347万对以来，连续7年下降。 不过，离婚率在2020年也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下降到3%。分省份来看，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是天津，最低是西藏。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一周财经热点。 房地产合理贷款需求得到满足，十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2%，整体保持稳定。个人住房贷款中90%以上用于支持首套房。17号，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保险资金规范开展基础设施基金投资业务，并防范投资风险。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526亿元，同比增长14.5%，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十只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上涨了123.91%。开市以来，新增合格账户34万户，目前合格投资者达到了437万户。19号，人民银行透露，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冬奥组委园区内场景以及张家口赛区已建成场馆的5个支付场景全都完成。19号，17天7个涨停的元宇宙牛股天下秀公告，因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公司及董事长被监管警示。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透露，特区政府上周成功发售新一批绿色债券，认购反应理想，总值达到30亿美元，包括美元债和欧元债，是特区政府首次发行欧元债券。 特区政府即将发行人民币绿债，以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和绿色金融中心的功能。 国际方面，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财政支出达55.7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万亿元，加上民间配套资金，总规模预计达78.9万亿日元，创历次经济刺激计划新高。 不过分析机构认为，这轮计划是仓促提出，而且与增长战略相关的部分仅占20%左右，而应对新冠疫情的开支占了近60%，因此效果会很有限。目前来看，日本年内要把实际 GDP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已经基本无望。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今年租赁住房工地提前完成，占住宅用地比重从去年的13%提高到30%。 北京青年报报道，菜价回落，煤炭等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国家发改委表示，粮油、肉蛋菜等民生商品供应充足。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 央视网关注，民政部14五期间支持200万特殊困难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来关注五棵松体育中心6小时内完成冰球、篮球场地转换，冬奥赛后将强化群众体育功能。 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国际消息关注，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的传播以及部分社区低疫苗接种率，使美国新冠感染病例再度增加。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授予在京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的长城友谊奖颁奖座谈会近期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者从全球7个时区相聚云端，参加线上颁奖仪式。外国专家如何看待北京发展？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邀请到获奖者，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 近年来，为缓解医患纠纷，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现实中医患矛盾仍一定程度存在，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北京二中院对近年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针对性建议。欢迎关注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法官通过典型案例举案说法。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蔡白首发虎年贺岁金条、一周舆情、冬奥会城市服务保障发布会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教育部近日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回复，其中明确把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检查内容。其实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疾病，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调查显示，约有1/5的青少年会在青春期的某些时刻被抑郁症状所困扰。这是因为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还没有完全定型，比成人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学业的压力，而他们又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抑郁。当出现一些信号时，家长要引起重视。抑郁症会导致精力不足和注意力集中困难，孩子可能会出现成绩下滑，出现情绪反常，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又烦躁不安，乱发脾气，睡眠不足，有厌食表现，从而导致体重下降。抑郁症还可能引发低自尊感，有些青少年会出现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还有的会参与高危行为，比如鲁莽驾驶、狂喝滥饮、暴力行为等。还有一些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会离家出走，或者打算离家出走，这些行为通常是一种求救信号。家长首先要多和孩子交流，帮助孩子解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如果孩子不愿意对家长敞开心扉，可以去寻找学校咨询师，他们最喜欢的老师或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向他人倾诉。抑郁症不是孩子在耍性子、在撒娇，而是一种疾病。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就能走出抑郁的阴影。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0.5摄氏度。今天受强冷空气影响，京城大风降温天气将持续，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处于大风黄色预警中。外出注意防范临时搭建物、高空坠物等，以免发生危险。风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另外，气温明显下降，风寒效应显著，请注意添衣保暖。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5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07，降旗时间为16:5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滕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公共管线漏水，业主家被泡，到底该谁为拖延4年的跑水事故负责？ 它是室外另一根贴着墙根的那个地方，这根水管破掉了，到我墙里面去了。 追踪报道，居民质疑热计量采暖费为何需要整楼分摊，热力工作人员再次就计费方式进行解释。 政策导向应该结的越多你交的钱越少，但是它是一个反向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朝阳区姚家园西里凤林洲小区的业主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在7年前就发现地下室积水严重，水位高达50厘米，浸泡4年后排查才发现墙外的公共绿地下面自来水管线破裂漏水进入户内，物业开挖管线却一直未能回填，双方就定责产生了争议，业主的权利该如何来维护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王女士家住姚家园西里凤林洲西区的8号楼，在2013年入住之后，发现自家屋内地下室持续漏水，被浸泡长达4年之久。在2017年冬季，才发现是由于主体墙外的绿地里面地下管线往屋内漏水。王女士说， 2013年开始渗水，找不到原因，水量越来越多，就大约50公分左右吧，整个地下室全是这个水位，常年物业呢派人来抽过好几次就放弃了。到了2017年的时候，一个像瀑布一样的流水，物业就开始挖东墙，它是室外另一根贴着墙根的那个地方，这根水管破掉了，到我墙里面去了，就是完全是物业的严重失职导致的。 物业公司在2017年挖开自来水管线周边之后，没有回填土方，只是将漏水点位堵住，这一搁置就是4年。目前坑内依然有积水，开挖的土堆已经长满了荒草，每年夏秋季节地下室内依然潮气难闻。 它那下的水全部染上了，所以你装修不了。 这印子都是泡过水的。 就这样，他们不管， 把地下室泡了，泡了5年，自来水流了5年。 就这个地方挖开了。 对，燃气设施，你看这盘子放在哪？那里。 这大坑是谁刨的？ 物业呀、你看这都是2个水泵，每年冲，就他们挖的土上面也都长这么深的草了。 小区的其他居民介绍，王女士家的漏水问题突出，而在园区内其他管线也曾经有过渗漏的地方。 首先是开发商工程质量有问题， 它有问题在哪儿？施工啊， 它不是这一根管子啊，这是一个。我们那边原来它有一个公共的那个绿化的那个管坏了，我们现在这边没法绿化，说明它验收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管子坏了，因为你有问题嘛，它也不管。 而且它不怎么去检修。 对于管线没有回填、常年潮湿等问题，物业和业主没有就相关的定责达成一致。对于争议和业主的损失，物业工作人员只是表示，已经向上级开发商和物业的项目部报告过，目前仍然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本来我们也修完填，这事儿就僵持在这儿了，我就把这个报到这个电影了。 金海燕就是金宇的物业，是他这个项目的上级。哎，你打的那个报告你有底儿吗？ 这些文件都转交这个金海燕办公室。 工作人员所说的上级部门，也就是开发商所属的金海燕物业工程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发生问题的管线归属是自来水公司，责任不在物业方面，因此拒绝跟业主继续沟通。 管线是院区的还是自来水公司的？ 自来水的，自来水。谈什么呀？我不跟他谈，走那个法律程序吧，好吗？ 要解决问题，就要确定出现故障的自来水管线到底是谁的。那么这根管线究竟属于谁呢？据王女士家此前装修地下室的工程人员介绍，这段管线一定是属于户外管线。 挖了一个大坑，那个原来开发商弄的那个铁管子有砂眼漏水，公共管线在墙外边呢。这个应该是开发商市政公共管线，它还在那个马路边上啊，主管道里面的。这个1%的是表情的主管道啊，没有入户。 那么这是市政自来水管线呢，还是属于物业管户的管线？记者致电自来水热线96116，现场的工作人员回复，对这段管线自来水公司并没有维修记录，而且园区内的管线过了市政管井的水表之后，到业主户内之前的管线应该由物业和开发商来管理。 这你得问物业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管线图每个门的单有一个水表井，到一直到水表井是载水的，然后过了水表井到楼里边，这段线都是那个物业的开发商这边的。对，这不可能是自来水管线，他要是的话，就我们就是他肯定报修，不可能让物业这边修。 市政管线只到表井。 对，只到表井。 那么这段漏水管线和水表与管井的位置关系如何呢？当时是由谁来开挖并维修的呢？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进户的总管，那是表井到那楼里面那个管道间那儿，现在分不清他到底是谁的，就是这为这事儿，不是公司跟自来水公司一直在说这事儿了吗？不好界定，公说公有理。 当时挖开的时候是 我雇人挖的， 漏的那管换也是咱物业换的。 对呀、 但是业主对多年来这样一直存在的扯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他就是不认，物业的意思是自来水公司的责任。 这坑是谁刨的？ 物业。 是谁修的？ 物业，全程都在。这个自来水是物业的一个托词，他们想蒙我，所以其实跟自来水公司如果有关系，物业早就找他们了。 那么应该如何确权定责呢？物业律师包华介绍， 自来水公司到户大表以后到小表这个部分他是不管的，如果是新建小区或者建成时间不长的小区，管线什么都不是自来水公司铺设的，都是开发商做的配套，这些管线都是有开发商的建设保修的，如果说就是在建设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那就跟保修区都没关系了，就超保的话开发商也得承担责任。 同时物业律师包华表示， 开发商自来水公司的两个责任之间可能会有交集，也有可能相互推诿，不光是查图，这可能要查合同，还要查明这个管线，比如新建小区为什么会漏水，管线本身出沙眼了，那就是材质的问题，根据漏水原因来定责任，起诉要查明原因啊，应该算是一个侵权责任，一定要找到侵权人，大家就可以往后走啊，究竟是民事调解还是民事诉讼，那就另外一件事了。 那么在确定了侵权责任之后，两家相关方如果再出现扯皮的情况怎么办呢？物业律师孟先生表示，可以将自来水公司和物业与开发商合并起诉，调动新的举证定责过程。我们也希望物业和开发商以及自来水方面积极碰头，了解相关管线图纸以及此前的供水合同，明确定责，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65159063此前曾报道过，家住朝阳区玉辰上苑小区的市民吴先生反映，热力公司每年收取的采暖费与自家热力表上显示的剩余热能的读数无法对应。热力集团表示，这是因为每户的采暖费跟整栋楼的用热总量有关系，需要看每户用热量在整栋楼用热量中的占比情况。市城管委供热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计费方式，是因为热具有传导性，无法像水电那样单户计量。 因为水你开多少水不会流到别人家去，对吧？但热你开了，有可能别人家不开，它会传到别人家去，所以它就有这个问题。必须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在经过多轮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整个楼进行分摊，这样比较公平。 对于这种计费方式，吴先生感到不能反映出供热计量改革的初衷，无法调动市民节约热能的积极性。 我在楼栋里来讲，我家节省了多少和别的家节省多少也是不一样的。按照咱们国家鼓励的那种节能的这种导向，政策导向，应该节的越多你交的钱越少，但是它是一个反向的，它不是一个正向的，等于我这个节的越多交的钱越多。 对此，记者又一次联系到负责吴先生所居住小区供热的北京热力集团工作人员刘先生。刘先生表示，采暖费确实跟整栋楼其他邻居用热量有关系，比如如果某栋楼空置率高，关闭采暖的户数比较多，那就会造成某户即使比去年更节能的情况下，还是会在整栋楼中用热量占比较高，导致采暖费比较高。